哪吒闹海。一，从前有一位大将军，叫做李靖。他的夫人生孩子，生下了一个圆圆的肉球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李靖说：“这一定是个妖怪。”拿出宝剑来，朝着那肉球一劈，真怪！那肉球一裂开，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，胖胖的脸可逗人喜欢了。李靖看呆了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好。一位神仙找他来了，这位神仙说：“恭喜恭喜，我知道你生了个男娃娃，这娃娃很了不起，让我收他当徒弟吧。”说完拿出一个镯子，一块手帕，交给李靖：“这是我送给徒弟的礼物，这镯子叫做乾坤圈，这手帕叫混天绫，这娃娃就是哪吒。”七岁那年，一天天气热极了，他到大海里去洗澡，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，就掀起大浪。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，龙王吓了一大跳，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夜叉钻出水面一看，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，举起斧头就砍。哪吒可机灵了，连忙把身子一闪，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。别看这小小的乾坤圈，它比一座大山还重，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，一下就把他打死了。龙王听说夜叉给打死了，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，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。他的兵是什么呀？是虾、鱼、蚌、螃蟹，哩哩啦啦的一大串。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：“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？”哪吒说：“是我是我，我好好的在洗澡，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，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，他就死了。他那么大的个儿，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？”三太子蛮不讲理，举起枪就刺。哪吒让了他好几次，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。哪吒急了，就把混天绫一扔，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，把三太子紧紧裹住，怎么也逃不掉。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，把三太子也打死了，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。三太子一死，就现出原形来了，原来是一条小龙。哪吒把他拖到岸上，心想：“爸爸少一根腰带，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爸爸，不好吗？”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抽了出来，带回家去。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，又是伤心又是生气，就变成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来找李靖了。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：“你生的好儿子，打死了我家的夜叉，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。”李靖说：“你弄错了吧，我的儿子哪吒才七岁，能打死人吗？”龙王说：“ 你不信，就把他找来问一问。 李健找了前屋找后屋，又找到花园里，哪儿也没找到哪吒。原来，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，在搓龙筋呢。李健好容易才找到他。 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？ 哪吒说，爸爸，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，抽了他的筋，正在给你搓腰带呢。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，只好带了他去见龙王。哪吒看见龙王就说，老伯伯，请您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，他用枪刺我，我让了他好几次，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打我，我没法了，才还了手，不小心把他打死了。您瞧，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，还给您就是了。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，更加伤心了，就说， 我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？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。 说完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